语，考驾狂人聊山，美妆小仙女一梦大吼，潮流梦工厂。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音视频同步直播我们的潮流梦工厂，每周一的晚间要跟朋友们来分享一下我们的旅行板块了。各位好，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我们的旅行板块叫做左右巡航，那 Stereo Go， 我们今天要走起来去哪里看一看走一走呢？我们可以看到朋友们可以发现我们的直播间里面有各种各样的颜色啊，尤其这种颜色面积比较多，包括我的身上也有这样的颜色，就是橙色。那一个橙色的国度到底是什么地方？今天要跟朋友们好好来分享一下了，那就是我们在欧洲的一个必玩之地，带娃出行首选荷兰。来跟朋友们先打个招呼，我们欢迎两位特别来宾，分别是来自荷兰国家旅游局的我们的杨宇先生，以及我们的人文地理摄影师陈婷。你好，欢迎二位，跟朋友们打招呼。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陈婷，阿兹猫。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主持人好。 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可以说呢用视频的方式去呈现一下你所应该了解的荷兰是什么样子的，而且也会通过两位的脚步和两位的经历去跟各位网友们去分享一下到底荷兰应该怎样玩。尤其在2018年，我们这组主题叫做带娃出行哈，带着咱们的小伙伴，带着好朋友们，带着您的这个儿子也好啊，女儿也好，或者说带着这个家人们一起出发来到荷兰去感受一下亲子旅行这样的一种状态是怎样的一种怡然的啊。那当然了，我们在节目的一开始也要先欢迎我们的朋友们能够马上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马上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方的视频直播收看我们的视频内容。那当然了，也是欢迎朋友们来通过我们的这个微博啊，活力982来锁定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视频内容了。 OK， 那么在节目一开始先关注一下我们的潮流风向标，看看近一周以来有哪些旅行方面的大事小情值得先来关注一下的。来，是的，进入我们今天第一个单元潮流风向标，来看看我们这一周以来的旅行方面的一些一个事情。那首先呢，关注第一条的内容就是在1月17号，大家伙都非常关心的啊，东航和海航先后宣布，从1月18号开始，旅客可以有条件的在航班上面使用手机、平板电脑、各种 Pad 啊，还有像是笔记本电脑以及电子阅读器等等电子设备了。那么1月17号的21:36，海航直飞国内首个开放电子设备的航班是 HU7781 次航班，由海口飞到北京。而根据东航的规定说呢，旅客们可以在飞行全程使用具有飞行模式的智能手机和规定尺寸内的便携式电脑或平板电脑、电子书以及音视频的设备等等的小型的电子设备，但需要打开飞行模式并且关闭蜂窝移动数据的功能，且不具备飞行模式的移动电话等设备在空中仍然是被禁止使用的。那当时呢，有这样的一组图片可以让我们看到哈，很有意思。这个海航啊，还有这个福州航空也可以看到，还有包括东方航空都会在他们的 APP 里边给了一个欢迎开机啊，开机更开心这样的一些个问候。所以我们也是能够通过一些个航空公司他们的一些努力，能够让我们看到哇，未来真的可以在飞机上面体验更多的这个不一样了，起码你可以拍一下祖国大好河山嘛，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了啊。另外的话呢，我们可以来就是简单再来关注一下，其实有这样一个规定是说，在飞机的滑行、起飞、下降和着陆等等飞行的关键阶段依然是禁止使用相关的这种设备的。那其实啊，我们也是每一位乘客也要为他人着想，在飞机当中呢，即便是停飞了啊，您可以开手机了，可以玩电脑了，可以使 Pad 了，也应该注意一下戴好耳机，不要把声音影响别的乘客才行啊。你看前两天这个 Jessie J 在这个某某节目之后啊，唱完了歌曲之后，在飞机上面还看到了 一些其他的这个乘客就是发生了一些不文明的现象，看到其他乘客就是大声的再去播放一些视频内容，影响到了很多其他乘客们的休息，这也的确是应该让我们再增强一下我们作为乘客的一个素质所在了。 OK， 这是第一条消息，来看一下第二条内容。2018年的新年开始， TFBOYS 的成员运动滑冰运动宣传推广大使王源啊，抵达了挪威执行2022年北京冬奥会特派宣传的任务，并且呢也被这个挪威旅游局啊正式任命为挪威冬季运动伙伴。来看当时的这样一张图片，王源在雪场上面还是依然帅气的不行啊，还放着我们这个中国的国旗以及挪威的国旗。那么此次呢，王源在挪威的贝尔根还有像是米达克林等等地方也拍摄了这个漫游全世界节目的首站，叫做王源漫游挪威，他的 MV17 啊，其中的一部分内容。那同时王源还是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迄今为止授予的最年轻的青年教育使者。那近期他也是更被美国的时代周刊评为了全球最30位啊最具影响力的青少年之一。他不仅是其中唯一的一位上榜少年，而是唯一的一位00后，也是给他来去点个赞打 call 咯。关注过了王源之后，我们再把目光挪向泰国。泰国二月份起将会开办4年期的智慧签证，寄希望于去吸引4类人群。哪4类人群呢？第一点啊，泰国说了，这个是要进入政府机关或组织工作的高级科技专业人员，月薪不低于20万泰铢，相当于人民币大概是月薪4万吧，这个我觉得还挺高的一个比率哈。那么劳务合同有效期也不得低于1年。那第二类人呢，就是说目标行业的技术型企业投资者，投资的资金不低于2000万泰铢，相当于人民币是400万元左右。那第三，本科学历以上，月薪不低于20万泰铢的高管，也需有不低于10年以上的工作经验，且不低于1年有效期的劳动合同。第四是目标产业中的初创企业创业者，这4类人可以从2月1号起开始办理这个4年期的泰国智慧签证，以吸引泰国10大目的地产业，包括10大目标产业的所需的4类人员。我们也是寄希望祝福一下泰国政府，你看这个月薪啊要高于4万人民币的人们有多少呢？请问我觉得反正眼巴前我们这个主持人包括我们嘉宾应该都还不太到哈，我们都是工薪阶层一族，所以呢还是希望他们把门槛可以降低一些了。泰国虽然可以落地签，但是排一大队还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我们在关注过泰国之后，再来看一下肯尼亚的消息。首先来看一则这个来自于中国的公告啊，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肯尼亚大使馆的一个公告，提醒各位朋友们啊，春节临近，很多公民呢计划要赴肯尼亚旅游度假了，那么其中应该注意好3点注意事项。第一，要选择信誉好的旅行社，要保障自己有一个知名的酒店能够入住，不要住低层的房间，要随时关好门窗。第二呢，近期呢使馆接连发生的有这个多起啊接到中国公民被盗抢的报告，那不仅给当事人带来经济损失，还给后续行程造成很多的麻烦，因此呢要注意尽量避免晚间外出，白天也尽量避免步行或乘坐当地的公交巴士出行。第三一个提醒，如果外出的话也要请旅行社安排车辆，并且结伴而行，不要随身带大量现金，更不要在公共场合呢这个暴露太多的现金，这个零钱代购就行了啊。除了方便使用之外的话呢，遇到抢劫的话啊，您就是情况交出一些，避免生命受到威胁。这是来自我们的这个中国驻肯尼亚使馆相关的一个报告。来，最后要关注一下日本的情况。日本呢，自动贩卖机可以说是大街小巷都有，如果您去过的话应该是不足为奇，但是这一回啊很有意思，日本的自动贩卖机增加了有微信支付，方便中国游客们进行消费了，很有意思。我们来看一则图片，这是贩卖机的一个情况，旁边两小朋友他们正在进行着这个购买和选择。那未来我们中国游客可以使用微信支付直接购买，多方便啊，是吧？ 那当然其实呢这个微信支付啊在2015年就已经进入日本了，而在2017年其实是这个微信支付在日本铺开的最快的一年。那么这一年当中包括像是机场、免税店、药妆店、一些个家电的量贩店、百货商场、出租车、餐厅都在使用着微信支付接入。那这回连日本的这个自动贩卖机都可以使用微信支付，也让我们是拍手称好。那当然我们也期待能够更加覆盖到更多的地方去，比方说荷兰，今天我们要去的这个地方。来看一个片花，马上回到节目当中，进入我们今天的潮流梦工厂之左右巡航。 世界在你脚下，世界更在你眼中，潮流梦工厂带你亲身体验，探索环球视野，发现新鲜妙趣，左右巡航。 左右巡航正在为您直播当中，正在为您放送的就是来自我们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AM927 千赫，同时的话还通过我们的一直播以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来去收看视频直播咯。各位好，我是主持人 Mr. 长长小航。看到很多朋友们也开始留言了啊，有人说呢今天是杨宇老师啊，看来是老听众啊，还有很多人说哎杨宇老师帅帅的啊，还有很多人是你的粉丝。但是杨宇身边另外一位我们这位嘉宾也是厉害的不行，也是旅游行业啊非常非常知名的一位人文摄影师，也是作家。欢迎一下陈婷来到节目当中，欢迎。 谢谢主持人。 那当然了，这个今天的二位的还是我们的主角，那主角中的主角，主角还是荷兰这个地方。很多朋友们可能对荷兰啊这个很熟悉了，已经是包括郁金香啊、风车呀、小木鞋啊包括 cheese 啊什么的，但这都是停留在很多人很多年以前的一些印象了。在这两年当中，人们的荷兰的一些目光也进行了一些转变，尤其呢对于荷兰的旅行到底应该怎么玩，要怎样去深度的进行旅行，包括说是带着亲朋好友们孩子们该怎么玩荷兰，这个问题值得去探索一下。那这样咱们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也是来先看一下一则视频，来自于荷兰的视频。 就是荷兰了，给到我们的一个初步的印象。其实呢，荷兰可玩的地方很多，而且点也很多。今天我们慢慢来聊，时间有的是哈。刚刚我们听过的资讯之后，首先还是要问问我们的二位嘉宾，就是2018年了，这个荷兰给到我们了一种什么样的一种全新的印象？能不能帮我们去大概提前说说看自己一些2018年的一些荷兰计划？嗯，就跟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一样。对， 我先给大家分享几个关键词， 好， 可以用来形容一下荷兰的，尤其是在2018年的荷兰。刚才小航也说了，以前我们大家对荷兰了解可能局限于一些个传统的元素上面， 对对对， 比如说风车、郁金香啊、木鞋啊这些传统元素， 对对对。 现在有几个关键词呢，能够给大家分享一些个新的感受吧。第一就是现代，第二一个就是脑洞无限开，第三一个就是蒙德里安和荷兰设计。 这个这么多的元素，我觉得今天可能慢慢讲也讲不完。这个 是太多了， 太多了， 太多了， 对吧？咱就先挑挑看今年的一些重点中的重点，只能是，比如主要咱今年还是带娃出行。 对，今天重点中的重点是说，我们想跟大家介绍一些个带娃出行最有乐趣的地方。 太好了，那当然，今天我们现场呢也可以看到很多的这个布置哈，都是有荷兰元素在内的。所以说，很多网友刚刚也看到了，就说：“哎呀，这个网友这个书包不错，真漂亮。”今儿我们送啊，我们今儿场内的所有的摆设全送。一会儿欢迎我们的各位网友们跟我们进行着相关的互动啊，包括你就告诉我们你愿意去荷兰的一些个理由是什么，在我们的直播下方啊进行留言，然后我们一会儿呢会这个非常任性的去派发礼物，好不好啊？马上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在下方点击视频直播进入我们的直播页面，然后告诉我们你要去荷兰的理由，然后我们就会任性派发各种各样的大礼包了，好吧？ 好的，是不是得理由也得跟带娃有点关系啊？ 那可以，没问题啊，有娃没娃都要说带娃的事儿，对吧？没娃话可以未来计划带娃去，对吧？ 对对对。 嗯，那想问问看，这个陈婷作为一个女性角度啊，这个对于荷兰的一些印象。 我是之前因为这个工作的缘故嘛，跟荷旅局这种合作，所以呢去过荷兰很多次。那么他给我的一个印象真的是非常非常适合，就是全家老小这样子出游的一个目的地，因为这样子目的地其实在我走过的很多很多国家中间并不是很多。那么刚才我听你在播报之前的那个资讯的时候也讲过这个出游的安全啊，各种注意啊，其实现在的来讲这真的是一个很头疼的问题。 没错， 但是我觉得在荷兰呢你就完全不用担心这方面的问题，因为我想全家就是包括这种亲子游啊，它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安全。那么我想在荷兰呢这一点是完全可以放心的。而且我想对于一个就是这种家庭出游的话呢，它还要讲究一种轻松啊、有趣啊这样子的一个氛围。那么荷兰也是非常符合的。 是，而且的话今天我们会说到很多的这个细节啊，包括各种各样的博物馆啊，各种各样的这个地点，海滩啊，美术馆啊，一些风车群啊，羊角村啊，都特别适合于这个亲子出行。一会儿咱们就是有图有真相慢慢来说，好不 好？今天咱们准备了组图为朋友们送上啊，特别多的图片。很多朋友们都说，哎呀，这个视频直播特别好，可以看图片。 对， 因为比光听的那个想象力啊，可能想象不太到，那就是咱们可以边听边看，特别合适。你看我们的网友们这个开始就说了，马刀圣光将说，去荷兰为了看足球无冕之王，还想看看二战后有没有遗留的痕迹。哎呀呵，这个诉求挺多哈。这个老傅也说，著名的郁金香、大风车先不提，这著名的橙衣军团很厉害，说荷兰的足球的昵称三剑客啊，古利特、巴斯滕还有这个里杰卡尔德。这个我看杨宇笑了，是吧？ 是，对对对，这都是荷兰传奇式的人物，也传奇的一段历史。 没错， 对。 这些历史我估计这个我们的老傅同学啊也都是有上岁数了，应该是，对，也都是老的荷兰球迷，对吧？ 对，这从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开始的。 没错。再来看这位，这是李振宁，他发过来一张图片，就有好多的这个小木鞋，手绘小木鞋这样挂在一起，是要在这儿卖还是怎么着，一个图片特别棒。他说荷兰很棒啊。这个沈叶海也说，我要重返荷兰阿姆的这个各种各样的店呐、羊角村的宁静的美呀、挖属于自己的宝石，哎，对，还有宝石， 对，荷兰这个有一个赌宝石， 各种太各种这个钻石的切割很有名气， 对对对对对， 是吧？不管有加山，还有哪个来着？ 还有考斯特钻石， 哎、对对对， 还有扎扎钻石， 多多多呀！你看看， 包括你看，这是我们的网友一润，此时此刻家中的郁金香，我必须把这图片给你们看，跟家摆着呢，郁金香， 嘿，真漂亮！ 一润他发过来的图片哈，这个嘿，今天 这网友也是一个种花高手了， 高手能种这么好， 没错， 我去年曾经跟你一样，我种过四棵都。再见 了 但是我看他种的真不错哈，这是 还很有这个艺术的造型感， 没错，而且色还不太一样，有黄的白的，还有这种渐变色，这种标志性的橙色的哈， 色彩搭配 特别漂亮，特别漂亮。一提到荷兰，很多人都开始就开始疯狂起来了，我觉得一会儿咱们要看看这个各种各样的图片了，咱看第一组图片吧好不好，因为这个图片啊这个挺多，我们来看第一组，这是哪儿，这个哎呦，好多商场，这个专卖店啊，大牌子都是，有爱马仕啊、BV 啊，要把Burberry 啊，还有 Gucci， 这是什么地儿？这是 女王百货。 这个是奥莱， 女王百货吧，应该是 女王百货。 女王百货。 这个呢是在某某博物馆吧，应该是。 有这幅画，应该是国立吧？ 应该国立博物馆，国立美术馆。 哎， 荷兰国立博物馆是世界十大博物馆之一。如果要是不去一块儿不去的话，至少此生应该造访的一个地方吧。 对对对， 如果你有50个想去的地方，这应该是其中之一了。 没错， 因为这个地方收藏了很多就荷兰人自己创造的世界奇迹。 你看， 而且很多就是在世界绘画史上都能够有非常重彩的一笔的绘画大师的作品， 比方说有几个必看的项目啊， 对，勒勃朗的夜巡， 勒勃朗的夜巡， 哎，对，咱给你找找看在哪儿呢哈？这个夜巡是这个吧？哎，这太远了，这个。这不太看不太见、 这个画就是夜巡， 这是夜巡， 对，是夜巡， 夜巡。 夜巡里后边的故事非常非常多。 哎，咱今天还准备了一包伦勃朗的这个图册哈，对吧？一会儿也可以送出去，对吧？这是包伦勃朗， 那 包 伦勃朗的， 那包有一包梵高的， 那是伦勃朗的一幅画作， 叫做《孤独的什么》？ 看一眼， 哎呦呵，犹太新娘啊， 对，犹太新娘也是一幅非常重要的画作，伦勃朗的重要作品之一吧，也是在国立博物馆能够看到他的真作，原作。 包括 还有这是应该是 那有一个厅，他有一个展厅就是伦勃朗厅，在国立博物馆里头。 这应该是梵高坐在他的面前的时候在说，我就宁肯一辈子啃干面包，我在他面前都愿意坐一辈子。那幅画， 这幅画大家伙都比较熟悉了，戴珍珠耳环的少女 啊，对对 对, 对, 对， 但这幅不在国立博物馆，这幅也不在阿姆斯特丹， 对，这在荷兰的皇家莫里斯美术馆， 对、 对。对， 这是世界上最小的，就是收藏重器最多的博物馆。这都有 重器啊， 对，重器就是每一幅画拿出来都是 重量级的， 没错。这个咱们不能请护宝锤，会出问题，对，不能有护宝锤。对， 这幅画大家要看什么呢？考大家一问题， 这个珍珠耳环少女这个 啊， 这个看什么呀？看耳环吗？还是 看眼神 呢？对，看眼神 这块大家要看眼神，每个人站在他的面前，只要你驻足一分钟以上盯着他的眼睛看，你都会有不同的想法的。 对对对， 而且每次去、你盯着他的眼神都看一分钟，你每次的感受都是不一样的。 真的呀， 啊， 来吧，那我们就先听一分钟广告，马上回到节目当中。 至真心，让我们跟随声音，听见经典，听见经典，听见美，听见美。主播新势力等的就是你，北京电台第六届全国主持人大赛开始报名。 不管你是科班出身还是天生能说会道，只要你年满21周岁，有智慧，有才华，有态度，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咨询电话85013045，85013045。 冷的天，大马路上你怎么还扇扇子呀，诸葛亮伯伯？ 小薇，我在保存智慧。 哦，你想冷静思考？ 其实我是想扇掉点尾气，多吸点清新空气。 哦，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一兰北京即日起助力环保，推出每周少开一天车主题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一兰北京，大写的 V， 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好的，欢迎朋友们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直播我们的左右巡航，来自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今天我们要去就是荷兰了哈。刚刚跟我们的两位嘉宾也开始说了半天关于荷兰的一些自己的体验和一些初步的印象，当然也看了几张特别有名的代表性的这个图片，就是这些画作哈。那我觉得既然是在假期当中，马上要到春节了，要送给孩子们很多礼物，那不管呢是小朋友还是我们的大孩子们啊，都可以有一份礼物，获取礼物的可能，是这意思。那我们就是应该为孩子们去安排一些更有意义的假期。现在寒假，你看很多的孩子们跟大家写作业啊，这个是很苦啊，很辛苦，而且呢内容很多。当然能够就是这个读万卷书之外，还要再走万里路，行万里路。那能够出去看一看。看一看真的那些个画作长什么样子，这是一种无比好的学习的过程。很多家长们朋友们也可以把自己这个孩子们哈，真正的去送出去感受一下。但这个荷兰就是一个又精致又小巧又好走的，能够一站看全的一个好地方， 没错， 对吧？ 嗯，没错。 那我觉得咱不光是那些看那些画作，去博物馆还可以来手把手的去跟大自然亲密接触一下哈，包括各种各样的启蒙啊，艺术修养啊，都可以享受一下这种天伦一般的亲子时刻。 没错， 那尤其是两位嘉宾，我觉得可以说说看你们眼中在荷兰，如果有机会体验亲子旅行的话，应该怎么玩？给我们推荐一些特别值得去的地方，然后您说哪儿呢？我点哪儿的图，好不好？ 行， 好。 有什么？ 我觉得因为刚才是说到博物馆嘛，那其实我们还是可以沿着几个重要的博物馆的这个线路走下去。 好， 因为阿姆斯特丹呢，它肯定就是必游的，而且阿姆斯特丹呢，除了国立博物馆之外呢，还有一个非常重量级的，也必去不可的。 嗯， 而且它离这个国立博物馆很近，那就是。同样在博物馆广场上的另一侧，那就是梵高美术馆。 梵高美术馆， 对， 嗯， 博物馆广场也是阿姆斯特丹的一个地标。 嗯， 这个广场周围的全是文化设施，有非常重要的荷兰国立博物馆，这是世界十大博物馆之一。 嗯， 然后另外有个梵高美术馆，这也是朝拜梵高的圣地之一。 就这边 是吧？然后它边上。就是这是国立博物馆， 这个是国立博物馆， 是国立博物馆，也是世界上第一座为了建博物馆而建的建筑。 嗯， 而且每次去的时候，你会发现梵高美术馆的门前排的那个队伍比这个国立博物馆要长得多， 长得多是吧？ 对，像长龙一样。 对，你知道为什么吗？ 嗯， 因为国立博物馆一部分队伍是在室内排， 嗯， 梵高美术馆都排到室外了， 全都是在大街上， 真厉害，真厉害。 然后他们俩的边上，在博物馆这个边上，在博物馆广场里边还有阿姆斯特丹市立现代美术馆， 对， 嗯， 这也是世界十大之一。然后另外还有一个荷兰皇家管弦乐，管弦乐团音乐厅， 嗯， 这个是排名世界第一的。管弦乐团， 嗯， 所以我觉得你应该花上一整天的时间在这个博物馆广场上都可以， 不为过的哈。 刚才你那张图片就是国立博物馆， 刚刚那张就是，对吧？我给你再调回来哈。哎，这张图片， 这张正对着那幅画就是叶巡， 对， 就是重中之重的叶巡，伦勃朗的叶巡， 放在最重要的正前方，是吧？ 没错，叶巡专门是放在伦勃朗厅的最大的那面墙上， 嗯， 而且伦勃朗厅有一个特别重要的装饰，它上面有一个天花线， 嗯， 天花线上全是各种各样的名字，这个名字就是跟伦勃朗有关的成长历程， 嗯， 所有的这个家族的发展史， 哇， 这些人都跟他有关系。 所以你看这个博物馆当中，你可以看到这种很多细节， 没错， 而且这个细节是有故事的，可以去讲述。想问多问一句，这个博物馆里边有没有中文的一些讲解啊，或者导览图啊什么的？有吧？ 有啊， 嗯， 而且都是普通话啊， 特别好， 特别好。 那个导览器也有， 对，导览器有， 对， 有的， 特别的好。 而且跟伦勃朗有关的，比如说像陈婷是很了解的，像他是摄影师吧， 嗯， 有一种叫伦勃朗光， 伦勃朗光，对，是拍人像的一个很著名的。 来，咱们赶紧划重点了哈，要说说看那个伦勃朗光到底是怎么回事。一会儿的话，我们这个专家座堂跟您去说说看那个伦勃朗光该怎么样使用。来，欢迎一下陈婷，来说说看伦勃朗光哈。 其实也是我们以前在学这个室内人像摄影的时候专门讲过这个伦勃朗光，应该是一种测逆光吧，然后拍摄的时候，但是呢因为在以前是没有摄影技术的，那么所有的呢都是靠画家的，他对于光线，对，他对于光线的这样子的一种理解，所以 其实荷兰的这个黄金时期的三大画家里面，其中这个伦勃朗还有包括那个维米尔，他们都是在用光方面非常非常出色的、 嗯、 而且他们的这种用光的手法其实跟后来摄影技术上的很多它是很相似的、 嗯、 所以后人呢去剖析他们的作品的时候，也是用一些这个现代摄影技术上面的这样的一种手段去看他们那个时候的这种绘画的技巧，觉得是非常的非常厉害，非常高超。 对 对 对， 可以说是鼻祖级的了。 对， 400年前伦勃朗是400年前的人。 其实要有能够真的穿越回去的话，我觉得那会儿特别值得一看看当时伦勃朗他怎么使的这样的一种手段去把这种光线就描述出来哈。 对， 他当时脑洞是怎么开？ 对呀， 其实 太神奇了。 说到这个，我倒是要提一下，就是在这个戴尔夫特，也就是维米尔的故乡，他有一个他关于他的博物馆。嗯、这个博物馆里啊，他还原了当时这个画家在创作时的整个的这个场景。 哇！ 所以你可以看到他是这幅画他是怎么创作出来的，包括他的站位、他的角度，然后包括他是这个对于光线啊，对于这个就是比例，他这画面的这个比例结构的嘛，他、嗯、的这样的一个还原。哎，我觉得这个非常的有意思。 太好了，还能不能够这个小试身手，我自己画一版能不能行？ 可以去模仿着他的这种方式，对。但是我也是第一次见到有这样子的一个展示，我觉得对我们这些可能不太了解那个时代的绘画技巧的人来讲，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式， 特别的直观哈。嗯、 对， 没错。另外一个，对于对绘画不是专业的人士啊， 嗯、 或者对摄影不是专业人，只是作为业余爱好，或者说在旅行的过程当中随便拍几张照片的人，嗯、在这块也能让自己的这个照片有所提高，然后大家看起来就更好了。除了靠相机的美颜以外啊。 嗯， 然后这构图啊各方面用光啊什么的都会让自己的这个有所斩获的，这不光是小孩子能喜欢，这大人也会有所收获。 没错，突然懂， 而且刚才他说 现学现卖这个， 对，可以，没有， 没 问 题 啊。这荷兰旅游一趟以后这个整个摄影的水平都提高一部分， 提升好多啊， 提升好多。然后刚才像陈婷说的那个维米尔他那个画室， 嗯， 然后当时就能够看，就能感觉到，就明明当时能感觉到他做的那幅画就是戴珍珠耳环的少女、嗯、那个少女的眼神为什么那么复杂。 我们再看一下那幅画吧，好不好？戴珍珠耳环的少女啊，来，这个到底有多复杂？就是你可以看出来千百种的味道，因为你随便去想象吧。 对， 他在看什么？ 对， 他当时面前人是谁？ 没错，他眼神传达什么样的一个诉求，什么样的意思？ 嗯， 而且这幅画也是被这个著名的导演拍成了一部， 对，拍成一部电影，以他为原型。 嗯。像这样的一部电影，我觉得可能能够更加完整的去讲述这样的一幅画背景的故事。所以说你看这么多名画哈、啊、咱们光看说啊这幅是名画啊，那幅也是名画啊，知道这是伦勃朗夜巡啊，那是少女啊， 嗯， 然后呢不能没有然后啊，我们要知道这幅画它背景为什么有名的， 对， 人们为什么要说这幅画它是名画，为什么我画就不行，是吧？ 没错， 对，人得知道为什么才 行，对，它在历史上是有重要地位的， 哎， 这些画， 所以它整个这个一次游览啊能够特别的长姿势。 没错， 嗯， 这只是其中重器当中的一少部分啊。 对对对， 因为我们这样大家介绍的是孩子在成长过程当中一定要了解的13幅世界名画在荷兰、 嗯，来，咱们继续看名画，好吧？一边看画，咱们来一边去解读这幅， 啊，厨娘。 嗯、对，这幅的话在哪个博物馆？ 在国立， 在国立博物馆， 在荷兰国立博物馆。 嗯、好。这幅名画咱们看过啊， 这背后的故事留给大家自己去探索， 慢慢探索行。 而且因为在国立博物馆和梵高美术馆啊，都有家庭和小孩互动的这个安排 哦。 而且这种互动的话呢，不管是家长带着孩子，自己的孩子去，比如说拿一个手册自己去互动啊， 嗯， 它是跟其他同时来参观博物馆的小孩组成一共同体，大家认识不认识都可以一块儿。 哎呦，这个好，这个好， 这特别好。而且就是你的小孩有可能互动的小孩是从瑞典来的， 嗯， 从法国来的，从美国来的，就全世界来的小孩，比如咱们都是5点开一个课程， 嗯， 然后大家都5点过来，你可能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小朋友跟你一起在这个博物馆当中欣赏这些个世界名作， 多好啊！ 对对对， 这个、 所以我们事先建议大家得稍微做点功课啊，在其他的小朋友面前，咱们也可以显示一下，咱们事先就了解了。 对，咱们必须要先了解一下，而且咱们起码也先做到不能丢人，是吧？ 对 对 对 对 对 对。所以正所谓叫关爱青年计划嘛，是吧？ 没错，而且、就是 青年，对， 而且咱们国家的有一个口碑，就是本身都是学霸多嘛， 对, 对, 对, 对， 所以我们要把这个优良传统保持下去。 人家到时候讲解员一问说，咱啪举手都知道， 没错， 这是什么？这是什么？对，多好！ 然后一看，知道最多的就是中国小孩， 哎、中国小孩太厉害了、啊，都是看咱节目看的。 所以关注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啊，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角视频直播来看看我们这个名画来自荷兰的东西到底是什么样子。来继续看下面的一幅图片，这幅图片的话呢，刚刚我们看过了国立博物馆，这两幅啊咱们一块看，这个好像跟孩子们关系很大啊，这个是什么呢？这应该就是这个 NEMO 科技馆是吧？对，这是 NEMO 科技馆。 这个是 NEMO 科技馆在阿姆斯特丹史基姆机场的分馆。 分馆， 对对对。 旁边能看到飞机。 对，这是机场。 对， 在机场里边就有这个博物馆，包括这个科技馆。 国立博物馆也有。 嗯， 多好， 国立也有一个分馆。 对，所以你看，孩子们可以随时随地啊，在机场里边就可以能够去感受一把。 对， 这个、 带娃出行为什么首选荷兰呢？首先寓教于乐，你不经意之间孩子就学到东西了。 没错。啊，一不留神，哎，学会一个新技能，盖了， 没错 啊。来，继续看这幅哈，哎，这幅图片，好，这幅图片也是机场里头是吧？ 啊，对，这也是大家到了荷兰以后的第一印象吧？ 嗯，史基夫机场， 嗯，史基夫机场到达大厅。 这个里头呢，我觉得特别值得一看啊。这刚刚我们看过，这幅很有意思啊。这个蓝蓝的像一个飞机，这个是荷兰皇家航空的一个什么体验区吗？这是这个飞机的这个东西。 是的，这是荷兰皇家航空公司在史基夫机场的体验区。 嗯，特别好。 这小孩的游乐场，在玩的时候的话呢，他等飞机很枯燥啊，小朋友不可能像大人一样坐那儿安安静静的看书啊，或者说一坐四十分钟这样的。 对，那是不现实。 他对购物也不感兴趣，所以他可以去这边玩。 可说呢，我特别头疼，就是很多的这个看见父母们带着孩子们一块儿去奥莱 啊， 孩子们都已经困得都叮当当的了， 还 在父母们那儿买的开开心心，你说这孩子他去干嘛？对吧？ 那他就是没去荷兰奥莱，荷兰奥莱有儿童游乐园的。 对，你说把孩子放那儿啊，这个可以就是托管一下，多好、啊、 有这样的。 嗯， 荷兰那个罗尔蒙德的那个奥莱，据说是欧洲最大的奥特莱斯，而且它里边还有一个儿童游乐园，这里边的游乐项目还不止一项，小孩在里一玩一天。 你看看这多好的一种设置。咱来看下面一幅图片啊，这幅图片这是哪儿？这是谁的画？ 这大家能猜猜吗？ 猜猜吧，来，这应该也是梵高的。 对 对，这是梵高的。 是咖啡馆系列吧？ 对， 他的、嗯、 这个是他自己的卧室，从外边看。是他住在、 哦、他自己的卧室， 对，他自己的卧室 啊、哦。以前见过 画叫卧室，画的是他那个内部，然后有一张床，这是他外景。 嗯、外景、哦、 对， 以前有些人画自画像，这回要画他们家自己。嗯、 对对对对， 他们家 没错。 对，所以 梵高为什么画那么多自画像吗？ 自恋， 真不是， 觉得自己帅， 真不是 啊。 他应该是在练习吧，我想。 练习要画谁呀、啊？这是 对，因为他们做油画的人都有很多的机会要画模特嘛。 嗯、 但是梵高很多的自画像，梵高留的自画像非常非常多。他什么时候呢？因为他是之所以成为大师，肯定他的思想是跟一般人不一样的。 对、嗯， 所以他没朋友， 没人给他当模特， 没 人 给他当模特，所以他就只能拿自己练手。 其中有一个就是那个邮递员，有一幅画叫邮递员，也是画的那个。 这都不是专业的呀，是吧？ 都不是专业的呀。嗯、但是那邮递员为什么跟他好呢？因为那邮递员每天要给他送信， 对 他一生当中跟他的弟弟 Tio 天天通信， 就是只能见着这么一活人。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 是他追求过的妓女 啊。嗨， 对， 这个就他也画了吗？ 他也画了， 也画了。 他的 就这么两个人啊，真是。 所以这些故事吧，都能在梵高美术馆看到。 嗯。有点心酸、啊、 在小朋友的这个互动项目当中呢，这些都能学到的 哦，都是知识啊，都是知识。 对对对， 那我们再继续带朋友们去看下面一幅图，这个是 春天的巴旦杏 哦， 对，这个是我个人来讲我最喜欢的梵高的一幅画。 嗯 啊、而且顺便提一下，就是在这个梵高美术馆，它有一个礼品店。 嗯， 为什么要特别提呢？是因为这里边它都是很多的工艺品啊、纪念品，都是以梵高这些代表作、 啊、 作为一个图案来做的。就这个春天的巴旦杏，我特地在那个礼品店里头买了他的这个眼镜盒、眼镜布、 oh, 还有鼠标垫，还有这些 iPad 的这种袋子，都是他的这个图案，当时非常喜欢。 刚刚那图案我觉得他要是做成丝巾也特别漂亮。 有、啊、 没错，有， 肯定 有、 啊、有、 啊、 特别漂亮、 嗯、有啊， 对， 哎呀，还有这个笔记本， 还有 雨伞， 壁纸吗？ 有壁纸， 还真是好。 有壁纸，还有自行车，涂成这种图案的自行车， 啊、小蓝车这是 啊，对对对对对。然后这个也非常漂亮，而且它那一套的设计的话，除了这幅画以外，还有一套是通过向日葵， 向日葵啊，向日葵在。 其实现在就是刚才就是陈婷说这个话题，说在梵高美术馆，他推荐这个纪念品商店啊。其实现在在荷兰有一个潮流， 嗯， 就是逛商店不逛一般街边的商店，逛博物馆商店。 就是逛博物馆里边的那个像礼品店那样的东西， 对对对， 就基本上就是你说的那个博物馆的那个纪念品商店。 对， 但他为什么要逛呢？因为这纪念品商店实际上是一个小型的设计展示艺术中心。 哎呦，这么大呀！ 特不是这中心这词儿显很大，但它占地面积不一定很大，但它的作品绝对都是特别好的， 很丰富， 就不同于我们想象当中弄个钥匙链啊什么之类的东西。 那冰箱贴完事儿对吧？ 对， 有很多设计类的产品在里面。 对对对，荷兰设计大伙儿非常的这个有兴趣，而且这个很久负盛名了哈。 啊，对， 全球都知道荷兰设计很厉害。 没错，那其实大家买个东西吧。 好， 刚结束的这蒙德里安和荷兰设计这个年，这一年有很多东西也是针对小朋友的， 好啊， 给小朋友一种脑洞大开的感觉啊，启发他的这个思维，从小的时候就不要禁锢他的思维。 嗯， 这其中有一个就是追随蒙德里安，有一个人设计了一个就是蒙德里安系列的袜子。蒙德里安的图案都是色块嘛， 嗯， 然后有这黑色的线隔着或白色的线隔着方块的，然后这个袜子是一盒，这一盒里边呢是五只。不成双的， 怎么会有五只呢？ 因为每一只都不一样啊， 所以你可以随时配着穿啊。 对， 哦， 反正每天穿两只就 OK 了。 对啊，你随便拿两只出来，它都可以。 那要买两盒，两盒一样吗？ 不一样。 每盒每盒都不一样， 就挺随机的。它里边的图案都是蒙德里安定制的图案，但是不绝对不是一样的。 哦，这挺有意思。对，这个你这种搭配啊，你说你买好几盒回来自己拼成两双两双一样的也有可能是吧？ 对，也有可能， 也有可能。 对对对对，那你得特别的有运气，得买很多很多。 他得有钱。 其实他 得买好多盒， 就是想让你穿两只不一样的袜子。 对对对对，所以这种思维啊，这种逻辑就会打破我们那种思维常规。 没错没错， 让孩子们能够知道，哇，原来这个地方还有这样的一种。这生活方式 是 吧？ 是这样， 不一样， 没错。 这是在这个博物馆里边这个小店里头能够买到的东西， 没错， 很神奇。 而且博物馆很多的这休闲空间，他在这个看完展览以后，他坐着喝杯咖啡，喝杯茶呀，然后回想一下啊，然后从这个艺术境界当中往现实生活上带一带的这个过程，还有很多这种休闲的咖啡馆啊，这个休闲区也都是充满了各种设计感的。 各种设计感，我觉得咱们设计感这么多啊，咱慢慢来看这些图片。 对， 我觉得呀，就是 从小对孩子本身开阔他的这个眼界，还有让他有这方面的熏陶的时候，耳濡目染的熏陶的时候，非常重要。 对对对，名画的话呢，我觉得咱们今天啊就看到这儿。 嗯， 更多名画，我觉得应该还是亲眼去到荷兰感受去看一看， 是是是是， 咱看看一些个博物馆的外观啊，周边啊， 先认识门， 对，先认识门，这比较靠谱啊。 没错，而且荷兰这些名画跟大家提个小建议啊，这些名画的话，在看的时候不要问一个问题，就是这是真的假的？ 嗨， 这问题千万不能问，问完露怯，你知道吧？ 这肯定的呀， 因为所有的画，无论你能站多近的画，全部是真品。 对呀， 对， 这没跑的事儿啊。 对对对对对。 来吧，我们这请记住这一点啊，就是今天第二个重点，看画不问价，不是看画不问真假，不问价也是够，也没价，这个都无价之宝。 对，跟大家这个问一个小问题，就是这些画有的时候它也不在博物馆本身展出，它也会叫做 轮展， 它轮展 啊，巡展。 轮展的时候这保险费怎么付啊？ 这怎么付啊？这谁敢付啊？有没有可能能够付得了啊？这保险费、啊？这个问题咱们一会儿来解答好不？ 行， 来继续来看看这个是什么博物馆？这是梵高美术馆吧？ 对，这是梵高美术馆的外围。 对， 这个大片的草地就是博物馆广场。 嗯，刚刚有人还在我们这个互动区域还发了这个梵高美术馆的这个外立面的图像。 是是是， 对，一模一样。 这个梵高美术馆本身的建筑本身是两次80年代的获奖作品。 嗯， 它本身建筑本身的设计在80年代的时候都是建筑界的大奖获得者。嗯，当时的一些个当时比较先进的一些建筑理念都在里面有，比如说内部空间的利用啊，然后空间之间的互动啊， 嗯， 然后还有其他的一些个与公共空间的互动啊，现在都是设那个获奖的。 嗯，来看这张图片，这是在哪个博物馆里边的样子？这应该是梵高博物馆里边吧？这个应该是展览区的一个走廊的区域哈。嗯，来再来看下边的一张，这个应该像是个科技馆了。哎，你看看哪个大泡泡？ 这个是 Nemo 科技馆。 Nemo 科技馆。 对， 嗯，这个不是那个机场分馆哈， 不是 科技馆本身， 这是本馆。 对，科技馆本人。对，再来看一下这个小朋友们的这个体验很多元啊。 小朋友在里面你要不动手的话，他就会问你为什么不动手啊。 嗯， 就必须让你动起来。 就是啊就是啊，来动手动 做实验， 动手动脚， 哎，有各种各样的很神奇的实验可以来去感受一下。 对对对， 哎，再来看这张图片，这个看上去好花里胡哨，这是干嘛呢？这应该是小孩们在看一个公开课吗？感觉是 看不太清楚这张， 是吧？嗯 嗯， 这是个公开课的感觉，更像是一个在大的一个场地里边去感受一个共通共融的一种教学方式，特别的好哈。来，我们再来看这个。吹泡泡，非常可爱的小女孩。 这是那个 NEMO 科技馆里边的一个互动项目。 对对对，我们再来看这个，这个是 它的外景， 建筑很特别啊。 这就是 NEMO 科技馆， 特别像个什么东西？这个特别像一个高跟鞋的鞋跟儿。 它这个上看它的屋顶是斜坡向的啊。 对， 它这上面是沙滩。 哦、沙滩 是沙滩、哎，上面是沙滩休闲的地方。 嗯， 然后在尤其在夏天的时候，可以躺在上面。然后它的下面是隧道，是穿过阿姆斯特丹从南城到北城的隧道。 嗯， 然后它的边上那个水面的话呢，是阿姆斯特丹码头，这码头是停靠内河游轮的。 嗯， 很多内河游轮都会停在这尼莫博物馆边上的。 博物馆边上， 记得是 哦， 像莱茵河游船，然后都是从阿姆斯特丹上下船的。 嗯， 莱茵河是从阿姆斯特丹入海的。 对对对、嗯，所以说你看看啊，这个地理位置就学会了。你看有艺术类的这个课程。地理类的课程啊，建筑相关的这种人文的东西，那全都有在这里边。 没错，没错。 走这么一趟啊，没有问题。那我觉得这些个名画啊、梵高博物馆啊之类的，咱们可以用一段视频来去感觉，赶紧去看看人家梵高本人那个博物馆里边是什么样子的，来看。这就是我们刚刚看到这样一段梵高的视频内容哈，梵高博物馆让我们看到了很多，能够让我们听到很多，能够让我们想到更多的东西。那更多内容还是要通过我们这样的一次旅行，真正的走进荷兰，去走进各种各样的博物馆，去感受一下，包括有荷兰国立博物馆、梵高美术馆、NEMO 科技馆，还有海牙的皇家莫里斯博美术馆，这几个美术馆和博物馆啊，是特别值得朋友们是必到啊、必看、必玩的一些个选项，没有之一是必须啊。不许落任何一个，是吧杨宇？ 没错， 是这意思， 落下任何一个都不是 都是一个非常遗憾的事情吧。 没错。那刚刚我们聊了很多这个美术馆啊，下面时间的话，我们觉得我们也会利用今天节目的第二个小时，跟各位听友还有我们的网友们去分享更多这个在荷兰的一些亲子休闲的好时光应该怎么样去度过。一会儿咱们陈婷多说点呗，好不啊？来，那么下面时间也希望您能够来马上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来关爱青年计划，然后点击下方的视频直播来收看我们的视频内容，同时通过微博找到活力982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我们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让我们跟随声音，听见经典， 听见经典， 听见美， 听见美。 北京时间1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百变辣妈原因，全能艺人小航，北京小河最小雨，逃嫁狂人苗山。美妆小仙女一梦大红，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流梦出场。 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正在为您直播潮流梦工厂之每周一的单元，叫做左右巡航 Stereo Go， 我是主持人 Mr. 长长小航。那今天呢，我们有两位嘉宾坐堂啊，跟朋友们来说说看这个荷兰到底应该怎样去旅行，怎样去体验了。来，再次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来自荷兰国家旅游局的杨宇，以及我们的非常著名的旅游行业的一位人文摄影师陈婷，欢迎二位。 主持人好，大家好。 小航好，大家好。 嗯，那今天呢，我们可以朋友通过这个我们的视频啊，收看到一会儿我们要跟朋友们去更多分享的相关的视频图片内容，了解一下荷兰到底应该怎么玩，好吧？那当然，刚刚我们聊过了很多的博物馆，那下面时间我们还是应该把这个重点啊放在亲子的休闲方面，看看怎么能够让旅行里边充满了一种亲子的计划。尤其马上过年了嘛，很多的我想这个家里面都会想要带着孩子们一块儿出国体验一下这个国外的春节该怎么过法。当然可能这个在国外过春节这个事儿呢没那么多啊，但是我觉得可以利用这个时间吧，算是给自己的孩子们增进一下这种亲情啊，甚至说是增进一下知识层面的一种逻辑知识感啊。那当然我刚刚我们说了半天这个博物馆事儿太多，画儿太多，博物馆太多，还是应该走的也应该比较多。那下面来看看亲子方面呗，来看看下面咱要说的一系列的内容哈。首先要看一下这个地儿，这地儿怎么那么漂亮呢？有海的地儿，这是什么海？这是什么海滩？这是 对西班丁根海滩，这个是海牙，也是我记得我99年第一次到荷兰的时候就到了这个地方，然后那时候就觉得哎呀，这就是大西洋，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大西洋。 哎呦， 当时感觉的这个海真是不太一样，因为这个是北方的海，可能跟很多朋友们想象的啊，我们去海边啊干什么玩啊，那些都是在热带的地方，我们去东南亚那些都是热带的海。 对， 但是呢荷兰呢它的纬度比较高，所以它的海呢真的是北方的大海，有一种冷峻的感觉啊。这个真的是就是跟你去过其他地方的海都不太一样， 都不一样的感觉。冷峻的海滩。那这个 刚错过一个事儿 啊。错啥了？来，咱离近点说，能让我们 1月1号的这个光珠下海、 什么下海？ 光珠下海。 这是什么活动？ 每年1月1号为了庆祝元旦新年，在西番宁根海滩都有这个万人请的光珠下海的活动。 哦，通光光然后往下跑。 对，就留一样东西就行了。 没明白了啊，就是很有意思。这样一个情况，我觉得如果能够融入进去一下，也挺好玩的哈。 对啊，都欢迎，大家到那儿以后都可以变成当中的一份子。 这个是冬天的活动啊，夏天的时候，我记得我当时夏天过去的，它夏天的时候有焰火，夜晚的时候它会在那个海边放焰火，它是在船上放，非常的漂亮。 在海里面绽放出来这样的一个一个的一大朵一大朵的这种焰火。 对。 不用买门票、随便看。 那是啊，也不需要那么高的。 所以那个时候夏天的海滩上都挤满了游人，就是等了晚上这一刻。 就等这一刻啊。那看看傍晚什么样呗。傍晚也很美丽嘛，就站在水里头啊，这个海平面这么漂亮，而这个落日的一种余温的感觉，这种晚霞整个的画面都是粉红色的。有一种这种像在桃花、樱花、玫瑰花所簇拥的一个海平面当中的感觉，这种质感太棒了，太棒了。 没错，这个没修过片子， 都是原片，咱今儿图片全是原片， 对 对吧，这个有陈婷作证，对，摄影师这个手段很多， 其实很容易，因为他那边的空气也非常好，他早晚要是有这个阳光的时候啊，你看到落日啊这些的，用手机都能拍大片了， 所以在那边可能并不太需要拿一个特别特别高级的摄影设备吧。 我觉得其实很多时候你摄影是次要的，就是说带着一种就是去欣赏大自然的这样的一个心情非常重要。 这种心情我觉得可能你得要先预先做好一个准备，就是说这个地方啊信息量很大啊，我们去了以后可能你真的要是把心放得更加平实一些，慢慢看，别着急，因为一着急的话就可能会丢三落四的这个忘掉一些必看的项目。 没错， 是， 所以大家也不用太紧张，虽然信息量非常大，但是整个荷兰给大家的氛围就非常轻松的。 没错， 大家融入其中以后的话，会自然而然的不自觉的被带入到当时那个气氛当中去了。 来，我们再看下边的一些图片，这张也很漂亮，在海边有这个马队，这是骑马的活动哈。对，沙滩上面， 荷兰有一种马种叫弗里斯兰马，也特别好，这是做马术最好的马，而且它特别高，从肩到肩高应该在1.6到1.7米的样子。 嚯！ 然后马头就超过2米了， 那肯定比人高的多了啊。那像这样的这种高头大马，我们真的是可以去骑行， 真的可以去骑、 真的可以骑行。 对对对，而且很多荷兰的家庭就有这样的马， 家里边怎么养啊？ 家里头有养马的马圈啊， 马厩啊， 对，有马厩， 这个、有钱人，对， 也不是，但一般家庭就都有、 所以他们把骑马作为一种什么样的生活方式？他们说这个是耍帅吗？还是怎么着？我们 不是，实际上就是一种休闲运动吧，这样子，尤其孩子从小的时候，他们孩子比较喜欢骑马， 对， 而且孩子越骑越身材越有样儿。就是亭亭玉立的感觉就出来了。 那现在很多咱们北京的孩子们，这个家里面都是吧，带着孩子们去学马术啊，这个所谓的这种高级的一些学校啊，马术啊练的不行，这个而且贵的很贵。您去那儿的话，您家里面就有马，这种培养 很多家庭都有，他们基本上配置是这样的，一个家庭里边住一栋房子是肯定的 啊，那是肯定。 然后这个自行车要人手一辆以上 啊，对。 然后另外就是你家里可以有船，就游船、游艇，或者说你家里养马，然后是这个就随便吧，就是一般中产的生活是这样的。 所以你看啊，这个当地人的生活能够反映出当地人的一种生活的习惯和他们一种文化的修养。 对， 再来看美美的图片吧，我们的网友在说，今天画面也太美了，那就对了是吧？来看看这个，就是骑行，这是亲子一家人骑行啊。老人在后边跟着，前面有小朋友，再往前面还有更小的小朋友，这个有一些骑行的一种自行车道是不是？ 对，因为我们知道荷兰是世界知名的自行车王国。以前 海平面下的骑行， 对对，海平面下骑行。那么荷兰人呢，他从小孩开始，他们对自行车来讲非常的熟悉。 对， 然后这个国家也鼓励你这样做绿色出行嘛。那么他不光是有这个自行车专用道，而且很多荷兰人其实他是非常喜欢大自然的。所以他们经常喜欢周末的时候到森林里头去骑行。所以我觉得这个对于中国的孩子来讲是个非常难得的机会，因为虽然我们现在有很多共享自行车，但实际上它需要在一个比如说空气比较好的地方或比较安全的地方，孩子们去骑的话呢，这个条件在大城市里头还是比较少。那我觉得荷兰呢，它就是有这样一个很先天的这样一个优势。对，那包括像非常有名的这个梵高森林公园，它就是特别适合骑行，一家老小都是可以在里面骑自行车。 骑行公园专门就是为了这个骑行车准备的。 它是森林，里面是个森林，大森林。 刚刚那个应该就是。 空气非常好。 刚才那个就是梵高。 刚刚那个就是 森林。 对，梵高森林公园。 我们再来看一下吧，刚刚那张图片啊，来。很漂亮，这个森林里面肯定啊，空气肯定好， 对， 特别好。就是荷兰，你要是这 PM2.5 啊， 比如说今天是8，人家觉得这有污染。 哎呦呵。 这基本上每天天气都是非常非常透亮的，然后它这个图片展示的是梵高国家森林公园的一种地貌，因为它这里面有森林、有沙漠、有很多种的地貌。 我觉得应该这里应该用一些我拍的照片啊，就是因为我曾经拍过它的有一个城堡，非常漂亮的，是猎鹿人城堡，它前面有一个湖，然后你可以一直骑到那个城堡那里，还可以。 这个吗？ 哎，对对，没错、哎、没错，就是这个。嗯，我说它这个湖，就是这个的环境也非常好，是以前的，就是这个森林公园它的前的主人，他曾经居住的这个旧宅吧。嗯， 这多好啊！这种景色之下，你就觉得我特别想躺地上。 就欢迎躺地上， 没问题是吧？这个哈、啊，躺地上， 这个地方非常欢迎大家躺在这儿，因为这个整个它是缓坡的， 嗯， 不是说特别急坡，你躺在上面在晒太阳、嗯，然后特别的享受。 哎， 这个地方，而且在国家森林公园里面，不仅有专属的这个骑行道，它还有规划好了的骑行线路推荐给大家。 嗯， 无论是 不怕骑丢了， 对，骑不丢，而且就是说有那种 安全。 像家庭一块儿的呀、嗯、跟孩子一块儿的呀，然后他还能够路过什么动物园啊什么之类的，小朋友还可以和野生动物近距离的接触一下。 嗯，野生动物来了啊，来看看这个是鹿是吧？哎呦，这个非常 漂亮，这其实就能看见这个，这就在国家森林公园里面， 多棒啊，这景色。再看看这个吧，这个我觉得后背景有风车，这个比较迷人啊，这个正好是妈妈带着小朋友一块骑行，然后后背上有风车群，多漂亮 啊！这个 是的，这必须得指出一下，这还是荷兰的一处世界文化遗产 哦。 对，叫这个小孩堤坝风车群。 对，小孩堤防风车群， 这在鹿特丹， 这个有19座风车啊，这地儿、嗯、 对。 而且咱们看看这个风车群，在1997年，当然我看到是被列入了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对， 对，它是保存的比较完整的，又比较集中的。 嗯， 而且现在有部分风车呢还在运转中。 哦， 你还可以参观，就是当年这些风车它是怎么工作的。 来看一看这个图片啊，包括有船能够滑行到风车旁边。 嗯，对，在这里参观呢，你既可以坐这样子的船，也可以骑自行车， 嗯、 都可以。 嗯。来看这张是晚上，哎呀， 其实当地人他们更喜欢在傍晚的时候，就是当旅游团都走了以后、 哎、 就会发现很多当地人他们骑着自行车在这边，非常的舒服 宁静啊，特别的好。这个风车多一点，是一排一排的感觉。下一张图片我觉得特别值得一提，特别能够体现一个自行车王国加风车王国的一个综合实力哈、啊。来看就是一大排，这个是共享单车，然后后面是风车群，啊，特别有意思。 这个也是小孩地方风车群，这个地方坐，比如说像莱茵河游船从阿姆斯丹出发以后，在这儿有一站， 嗯， 可以向上岸来游览的。 哦， 这个基本上都是大人带着孩子一起去。 我想知道，就是说那个骑自行车，我比如说能不能够先坐船到这站以后，我下来了以后哈、啊，我租这自行车，我先接着骑，骑一段以后，我把车再还到那个地方去。我再接着坐船坐回来，这可以吗？ 可以， 我不用坐走这个往佛跳路啊。 可以，鹿特丹有一个船叫做Water Bus， 嗯， 就坐着从鹿特丹 水上出租车， 对，不是水上出租车，是水上的交通工具， 哦、 水上公共汽车吧、 嗯， 这样的，在这个鹿特丹著名的天鹅大桥底下有个码头，嗯、你就它是定点发船的， 哦、 然后过去以后，你可以把自行车推到船上， 嗯， 然后一直在。船上，然后到了这个小孩堤防风车群这地方，你就可以推着自己的自行车下船， 嗯， 然后在这边骑游，游完了以后的话呢，再坐这个船可以去 Dordrecht， 哎呦， 然后再往下走去 Dordrecht， 就沿着这个运河一直在走。 我跟你讲，他们这是心思缜密到不行啊，到一种极致，就是你随你怎么走，都能够可以能够体验到一种比较周全且完整的一种旅行的体验。 没错、 嗯， 刚才说到这个自行车的话，我还得跟大家再分享一些个荷兰在自行车方面，给大家带来的很多的乐趣和安全感啊。 嗯， 因为这个刚才陈宁也说了，荷兰有很多的专属自行车道，荷兰专属自行车道的长度是4万多公里。 嗯， 4万多公里什么概念呢？我 就是绕地球一圈呗。 对，赤道一圈4万多公里， 对， 荷兰就是自行车道的长度啊。这自行车道跟咱们这边的自行车道还不一样，不是说在一个大马路上中间是机动车，两边是自行车道，不是这样的、 嗯， 是专门单修的。就这个道路的话呢，你只能骑自行车才能走在这个道上， 哎、 而且你要不骑自行车的话，开车是根本无法上那个道路。 它路窄，对吧？ 它一是路窄，另外一个它所有的自行车道的话都是和机动车道分离的， 分离的。 对，中间没有联络线，说你能上去，除、 嗯、 了在。那个古老的城市中心， 嗯， 你会画出来，因为它没有扩展空间了嘛，所以它会当成一个车道是骑自行车的。 啊， 然后在一旦是出了城市以后，所有的自行车道都独立于机动车道的。 哇， 基本上很多的地方是骑自行车能到，但开车到不了的。 嗯 嗯， 嗯， 所以这样的话呢，能保证大家在骑的过程当中特别安全。另外一个自行车道呢，都是双向的。 双向的， 所有都是双向的， 嗯、 不用绕路的、 嗯。 就是说你要骑到哪儿去的话，都是往返双向，中间有这个分隔线的。 哟呵，真好哈、啊！想问问看，陈婷当时骑过没有？ 骑过，这一开始不是很习惯，因为我们在国内骑都是手刹的嘛，但是在欧洲大部分都是脚刹车，脚刹车得往后倒一下嘛，所以要适应一下、嗯、但是这个很快吧，而且我看到有一点，就是我觉得孩子的适应能力比大人强、嗯、我们也就是有的时候还有点害怕，然后而且试半天，那小孩他很快的就学会了、 哦、他早玩起来了、 哦、对 对， 哎，真是、我觉得像这样的一种体验，就是你可能在国内哪儿你都找不着。 对 对， 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呢，孩子跟家长之间基本上是无缝接触吧， 嗯， 基本上不用再有任何的这个，这小孩他有自己的娱乐空间， 对对对， 然后大人的话呢也能够放心。 没错，而且像这样的地方没有机动车，就能够增加了特别特别多的安全的这种指数，那你不用再担心说有别的车能够就是混杂进来。 没错， 对，这特别放心。 对，而且在那个地方的话，到了荷兰以后你自然而然就想骑自行车了，因为你看所有荷兰人都在骑自行车、 都骑自行车， 大家都是骑着自行车在上下班的呀、啊、或者怎么样、嗯、看很多荷兰人都是这种西装革履 啊， 打着领带 骑自行车， 然后头发弄得特别整齐、然后去出席什么特别正式的场合， 然后 骑个自行车， 骑辆自行车，对，非常有意思。 这真想不到啊。 对， 那我想再多问一句，那骑自行车的路线这么好，我们骑半道上饿了怎么办呢？我们能带吃的，还是说旁边能买点什么吃的吗？ 买吃的是随时随地啊，就是很多的小咖啡馆啊、休息站啊，因为荷兰是人口密度最高的国家， 嗯， 所以它的小城镇密度化也特别高，隔三差五就一个小城镇，每个小城镇上都有一个休闲的咖啡馆啊，或者是怎么样的，配套设施非常全的。 然后我也想推荐一下，就是我也是在那边啊，那个第一次品尝的，就是它那个枫糖华夫饼， 嗯， 他们是现做的，非常的香。 华夫饼现做、啊？ 对，现做的，然后酱浇这个枫糖、我觉得孩子一定挺喜欢的，反正大人也肯定，我反正自己就比较喜欢吃， 肯定啊，甜口的嘛、是吧？ 对， 来看一下网友们的留言啊，我发现这个网友们特别特别多，今天留言的人，那个张志友说：“哎呦，这个随便一拍就是美片，自行车好有路权啊！”是，肯定比咱有路权有多， 而且他那边的自行车是不容侵犯的， 对， 而且行人要让着自行车， 嗯， 然后自行车是唯一一个可以优先通行的。汽车要让行人、行人要让自行车， 那就是汽车最惨呗。 对，最惨，没错。 你看看，所以来这儿的话呀，就是安全是必然的啊。那该怎么样能够体验更好的这种路上的旅行？咱继续来看图片。刚刚看过了自行车的旅行，我们再来看下边这一组图片啊。这一组图片有点意思，这个是手工的东西了。这是什么东西嘞？ 对，其实这个也是刚才说起自行车吧，我还在想呢。那个、另外一个就是适合这种亲子互动的这种活动啊，我正好想到的就是这一项、就是这个戴尔夫特蓝瓷。 对， 因为它是可以给你提供一个机会，让你这个大人小孩呢，他都可以亲手的去制作，绘制一块属于你自己的这个蓝瓷。 皇家戴尔夫特、是吧？ 嗯， 对。 这个是啥？这是夜巡吗？ 对，这个是这个皇家戴尔夫特蓝瓷厂专门烧制的这个夜巡。 好大一面墙啊、感觉 应该是用了三年的时间吧、 而且它这种 对 这么细致这么精湛 的 工艺啊，而且这个提到这个皇家戴尔夫特，那我觉得有很多可以说的了哈，杨宇帮我们去分析分析这个戴尔夫特蓝瓷相关的一些个生产的过程啊，包括当时咱们怎么能够就是把它作为一种荷兰的这种可谓国礼，是不是啊？ 荷兰国礼，一般情况下，荷兰王室出去访问的时候带的都是这个， 都是这个。 对，而且每年的时候，皇家戴尔夫特这个蓝陶工厂会给皇室定制一个年款的纪念作品。 嗯， 无论是一个瓷盘子啊，或者是花瓶啊，或者什么东西吧，每年要有一个皇室的年款的作品。 你看看，其实我们最熟悉的这个戴尔夫特蓝瓷的作品啊，就是这个。 啊、 这个 小吻童， 小吻童，对，这个可能我们在很多很多年以前就见过这个造型的 东西，对对对对对， 而且呢，就是被很多的厂家做过 N 多的翻版， 没错 啊，对，山寨特别多，但这是原版啊， 对。这个小吻童，然后这皇家戴尔夫特这地方，刚才陈婷说的这个非常好。 嗯， 就我们上次有一位家长带着孩子去的，然后这孩子给家长给妈妈画了一个他心目当中要送给妈妈当年的生日礼物。 哎呦， 因为当时妈妈马上就快过生日了， 嗯， 所以他就想到了说送给妈妈一个生日礼物，他自己画了一个什么写什么画了一个什么花，然后写什么我爱妈妈什么之类的。 哎呦，真好。 然后这个他烧制完了，他不让他妈妈看， 嗯， 然后他烧完了以后的话呢，就寄回家了。 了嘛，接回家以后，哎，把他妈妈感动的，就实在真是不行不行的， 真是真是，这种的亲子的互动哈，对吧？来，我们再看看这个蓝瓷还蓝陶哈，到底是陶还是瓷？ 应该是。就是介乎于瓷与陶 之间，它实际上它的温度还不够到瓷器。 嗯， 对，因为它实际上最早的这个技术应该是来自于景德镇。 哦， 那因为那个时候欧洲人啊，在十六世纪的时候，他特别的喜欢就是中国的这些瓷器， 青花瓷， 对，青花瓷。但是后来呢，因为这个就是明末的时候这个战乱啊这些的，它出口的这一块就越来越少。 对， 那么当那欧洲这边就着急了，因为对啊，他没有啊，那这样的话呢，干脆说那我们自己造吧， 我们自己烧。 对，自己烧，但是他又没有这个景德镇的这个高岭土，所以说呢，它而且它这个温度呢，它也到不了这个1100度、 哦， 所以它现在它实际上是属于陶器的一种， 哦、 但是它就创出来了自己的这个风格。 哎，这个风格很有意思啊！我们再来看， 自己也发展了400年了， 可说呢。 嗯， 来看这张图片，这图片有实用价值啊，还能够插花这顶上。 对。 一个一个小花瓶，哎、 它的花器，这个是郁金香，郁金香的花器，这也是它很有特色的一个产品吧，应该说。那实际上我到那里头，你会觉得，哎，这个蓝白瓷呢，看着很亲切，也很熟悉。 嗯。 可是你一看它的形制，一看它的这些式样呢，又跟我们的这个景德镇瓷器完全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它感觉好像就是非常的薄，然后很剔透，晶莹剔透的感觉。然后它这种造型。好像更加复杂， 就更加荷兰化了， 哎， 更 加 荷兰化， 对，本地化了， 本地了， 对，更加本地化了，对对对。 它那个郁金香花瓶是非常有有特色的，也是非常历史非常久远的一个造型，因为当时郁金香也非常贵重，所以它一个口里的只能 插 一根郁金香， 对呀、啊， 当时还没有办法说有人能那么有钱一把一把的买 郁金香，插一把这没有这样， 没有， 但是这很好看啊，一瓶插一支是吧？ 对，所以他就发展出自己的那个特色来了， 多好！这种东西也就是被逼出来的想法，对吧？ 这里边还有一个介绍给大家的，我想大家非常实用的一个东西啊。皇家戴尔福特蓝陶还有一个厨具， 哦， 就是能够实用的厨具。现在比如说举个例子来说，哎，这个图片里我不知道看我看 有没有啊，我也看不太清楚啊。 然后他那个我推荐给大家的是什么呢？是他皇家戴尔福特蓝陶的这个设计的盖子，然后加上银把手，然后锅呢是只有在荷兰出厂的一种铸铁生铁的铸铁锅。其实特别流行的，特别特别有艺术感， 哦、 很多人买回家里都不舍得用，就把它放在家里当一装饰品。 咱今儿还真没准备这图，跟你说， 这图可能还真没有。 啊、这国内能 买着吗？让大家自己找一找， 能买着吗？国内？ 国内也能买着， 就贵呗。 价格还可以，价格还可以，绝对不是属于那种便宜货，但是价格还是可以接受的。 就是还是你的意思，还是去海购吧，对吧？或者说去那儿以后人肉带回来吧。 对对对对， 对 大概在500多欧元吧，一个锅。 我的妈呀、哦，可是不便宜， 非常棒，但是质量非常顶尖了。 一整套， 一个 呀， 一个 锅， 对，一个锅。 有钱人有的是，当然你看之前还掀起了一波去日本买马桶盖的这个热潮呢，是吧？为什么不能去荷兰买锅呢？ 又让我们把这个热潮掀起来吧， 就是的，继续 锅 啊，多好多好，多实用！ 买回来以后全供着是吧？ 回家拿这个锅做， 这个锅做出来的红烧肉都香。 我跟你讲，我舍不得，怎么能舍得使这锅呢？ 舍不 得， 特别漂亮。 嗯，来吧，那继续来看看一些其他的小景啊。刚刚我们有这个风车群，有这个森林，有骑行道，有这个皇家戴尔夫特这个蓝陶。那这张图片能够让我们看到的是哪里呢？哎，这个羊角村了，对。 这个也是我荷兰最喜欢的几个地方之一吧。我去过应该是两次。 去过两次羊角村。这个有点像那种不太一样的威尼斯的感觉哈。它能看到这个有水，然后有那种小的船穿梭于这个有一种木桥之间， 小桥流水， 然后那个两边两岸呢就是很浅很浅的岸，然后岸上就是一种木房子，荷兰民居的房子，特别的有就是什么叫做风俗民族当地的风俗习惯。 对，而且呢它就是每家它都有花园，它那个花园里头会种满了比如像绣球啊，像这些，因为荷兰人特别喜欢园艺。然后他住在羊角村里头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就是说每家呢这个主人一定要把自己的花园给打理好，如果你的这个花园以后你让它这样子荒废了呀，长满野草，这是不允许的， 不允许、啊、 对，因为你破坏了整个羊角村的这种景观，所以你看到每家的这个门前啊，就是它的这个草坪上面都是这样子开满了鲜花， 真是漂亮。 没有自行车，你就随便可以骑。 这是村公所， 啊，村公所，村公所，挺逗。 他那个房子的房顶也非常的有特色。 哎，对，真是干干净净的哈、啊。再来看， 所有的房子屋顶都是用芦苇做的。 嗯， 因为它这个羊角村周围挨着一个自然保护区。 盛产这个， 对，每年秋天割下来的时候，现在这已经成为 它很贵，对，它那个芦苇做的这个房顶，草，你看它是草做的吧？但实际上它工艺挺复杂的，而且它真的是保温，同时又防水。然后他们每隔多少年啊，应该是几十年，它可要一定要换翻新一次再。 真是了不得了，他们有这么多的记忆啊！再来看，我们还有一张图片，这张图片也不错。这个就感觉像是假的似的，这个特别像效果图啊，这个 不是，这就是羊角村一般的民居， 一般的民居， 它就是他们典型的房子，就是这个样子。 嗯， 这个房子有个名字叫骆驼屋， 为什么叫骆驼屋呢？ 叫 Camel House。 嗯， 它前边低，后边高，有点像骆驼峰似的。 哦， 以前这个房子在几百年以前的时候，高的地方是住牲口的，低的地方是住人的。 嗯， 然后是牲口和人同时住，中间隔了一道门。 哎呦呵， 但现在不是这样了。 哎呀， 现在它都是一些应该说荷兰的有钱人吧，他们退休之后在那边购买的这些房子。 我看到了很多网友们说想要当场外嘉宾，他说想给我们支招呢，说这个就是 Carol Han， 他说目前很多这个代尔夫特兰的艺术家来到景德镇常住学习交流，然后呢说羊角村他之前啊差点让中国人给承包经营了，后来当地的原住民不肯，然后放弃这样的计划，然后就说现在还是要回归到本土这样的一种状态。 没错， 这多好啊！ 我觉得这网友绝对是一个荷兰迷， 荷兰迷，积极要做场外嘉宾，他特别喜欢。然后那个张志勇还说了，刚刚那蓝陶的锅啊，做完的那个饭都舍不得吃， 没错， 锅舍不得使，饭也舍不得吃。人满怀是只能供着啊，那是摆着看好看啊， 确实是个艺术品， 真是。我们继续来聊这个羊角村，羊角村这边我看图片有很多哈、啊，这是啥？我觉得很好奇，这是个什么水晶啊？什么 吧？ 这是什么呀？ 这是泡开来的一个 水晶， 水晶。 小航说的对，这是在羊角村碰运气的。 哦， 这个里边还有一个励志的故事。 哦呵， 这个羊角村的石头博物馆，它有一个项目就是破水晶，然后你破开它以后的话，能看到你的赢的水晶是紫水晶啊、白水晶啊，值钱不值钱啊，什么档次的，这要看运气。跟 这好 外面， 哎呦我的天， 看就是非常粗糙的大石头。啊，你要是不看在里面，你根本不知道水晶长什么样子。 拿小电筒照着能不能行？ 不透明， 照不着 、 照不到。 这是旅游项目， 而且特便宜啊，特别便宜， 两块钱 ， 两块钱欧元， 对， 凿一次 ， 凿开了送你。 对， 然后呢？ 然后你可以做它，做你自己做装饰品啊，做项链啊，做吊坠啊，是各种。 我这凿开一看，里边价值连城怎么办啊？这 拿回家呀， 那就中奖了。 运气好了， 这一趟旅游就没白来，而且 不仅这 趟 以后都免费 了，真是免费来，真是。哎呦我天哪！ 而且他这里又有个励志故事，他的这个石头博物馆的主人，也是相当于刚才不是陈婷说很多人就回归到羊角村嘛，他就是其中一份子。以前也是农村要包围城市，要去大城市发展，然后他呢就去阿姆斯特丹，然后干了现在非常时髦的行业。就是金融业，然后属于高薪，然后但是没时间的人，然后基本上每年的度假都非常紧张，然后全世界走完了以后，这度假比上班还累的那种感觉。然后回来以后的话，挣了很多钱，他就想我这一生有 什么意思吗？怎么办呢？真 是的啊， 一生 怎 么 办？然后他带着他的旅行过程当中有一个爱好，就是收集石头， 收集石头， 全世界各自己石头，他就回到了他的家乡，然后自己创办了一个石头博物馆，然后在他基本上就发展各种各样的这种项目，包括各种石头做的首饰啊， 我们还是 珠宝啊。 听一段广告，马上回来。 好的， 循着声音的方向，你会听见万物勃发的壮丽，听见花影缤纷的风景，听见动人心魄的情感，听见穿越古今的永恒。1月31日，保利剧院，听见美，胡歌读美文朗诵会，以朗诵至真心，让我们跟随声音，听见经典，听见美。主播新势力等的就是你，北京电台第六届全国主持人大赛开始报名。 不管你是科班出身还是天生能说会道，只要你年满21周岁，有智慧，有才华，有态度，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咨询电话85013045，85013045。 这么冷的天，大马路上你怎么还扇扇子呀，诸葛亮伯伯？ 小薇，我在保存智慧。 哦，你是要冷静思考？ 其实我是想扇掉点尾气，多吸点清新空气。 哦，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一兰北京即日起助力环保，推出每周少开一天车主题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一兰北京，大写的 V， 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他就在我的对面，遥远却又触手可及。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982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好的，欢迎朋友们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我们的直播就是左右巡航，来自我们的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AM927 同步音视频直播，可以马上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啊，点击下方的视频直播收看我们的视频内容。此时此刻为您呈现的是带娃出行必选荷兰这样的一个主题。那到了我们的这个节目今天的最后的一个时段里边了，还是要看一些小视频啊，因为呢刚刚我们聊这么多地方，羊角村呐、啊、皇家戴尔夫特呀、小风车啊什么的哈，那到底怎么能够体验一下荷兰这样一座像城市一样的国家呢？来看下面一段视频。 就是荷兰城 Holland City， 像这样的一座像城市一样的国家就是荷兰了，是吧杨宇？ 是 是是陈婷啊，今天呢我们可以跟朋友们来去分门别类的去感受一下荷兰的不太一样的地方。刚刚我们提到了很多啊，跟亲子们一些休闲的时光，但是下面时间呢我们要再让自己这个荷兰之旅啊变得酷起来，让我们能够更加就是综合性的体验一下荷兰的足够吸引我们的那些个美食美酒好吃好喝好玩的地儿，好吧。那刚刚我们看到了很多景点，那艺术品，哎呀这太内容太丰富了，我们一时半会儿玩不完，得亲身得去。那我觉得民以食为天啊，还是要先从吃说起，是这意思， 吃 着喝。对， 当地有什么好吃的没有，男女各不同，这个角色不同，喜好也一定不同。我们还是 lady first 吧，来。 好啊，其实我个人来讲啊，我比较偏爱荷兰南部的美食。 嗯， 因为它南部啊，就是它可能跟这个法国比利时比较近， 嗯， 所以受他们的饮食的影响嘛，南部的人也比较喜欢吃，就他们愿意花更多的时间在吃上面。 嗯， 因为北方人啊，其实阿姆斯特丹它其实属于荷兰的北边了， 对， 就属于北方人，荷兰海牙这些地方，然后他们对吃来讲呢，就是因为他们那边的生活节奏也相对快一点， 嗯， 所以他们就是能够要是静下来啊，来一顿就像法式大餐那种，他需要更长时间， 没错， 所以他们可能呢更喜欢吃一些需要时间短一点的这种快餐类的食品， 嗯， 但是也不完全说他就没有美食，比如说像海牙这个地方， 嗯， 我是特别喜欢，就刚才你看那个照片里那个海滩， 嗯， 就是那个海滩没有照出它的另一侧，它的另一侧是一排的，就是一长溜的那个海鲜大排档， 哎呦 特别好，就是我不知道你这个图里有没有，但是那块的海鲜呢真的是非常新鲜，而且呢它的分量特别的足， 嗯， 就我每次去，因为有时候就我一个人啊，我要一份都吃不完，我觉得都发愁。 看看海鲜大排档啊，来了来了来，这个 你可以看到那个 是这样的吧， 它是还是那种拼盘似的，它这里头这个是生蚝， 看生蚝 啊，它那不是，它的那个拼盘里头有虾，哦，然后有那种就是叫什么海虹， 完了， 然后有鱿鱼，然后就是有各类的 海虹， 对，这是海虹，荷兰非常有名，就是甚至它都有一个地方，就是每年都会举办这个海虹节， 哎， 我当时特地就奔过去，开着车到那个跟比利时边境的一个小村子，哎呦，那个简直是 有点饿了 啊，人山人海啊，就是那个地方都堵车，大家就为了吃这一口。 哎，这是什么鱼？这个拿洋葱丁撒上面， 这个这个肯定是飞鱼了， 飞鱼 啊，因为 跟那鲱鱼罐头不是一回事吧？那个 是一回事，只是吃法不一样。这个是 这臭不臭？ 嗯，它不能叫臭，就是它是会有一些腥味儿，但是为什么它放洋葱呢？ 嗯， 就是去腥， 嗯，哦。 但是这个吃法一开始我也有点接受不了，因为我们对这种腥比较腥的鱼，但后来我特别喜欢了， 真的， 因为它特别肥，就是它里头没有什么刺。它荷兰是揪着那个尾巴，然后一口吃了嘛，我也想那样子吃，但是我发现我嘴太小了，所以最后我觉得这样吃相也不太雅，嗯，所以我后来干脆就给它剁开，就是把它切成小块，然后用叉子，就比较文明的吃法。 嗯，来来来，男士跟我们说说看，这个该怎么吃鲱鱼？ 吃鲱鱼的时候还真有点勇气啊，因为它这个原汁原味的这个鱼新鲜是肯定的， 嗯， 而且在吃鲱鱼的时候还像的就是大家要蘸那个洋葱碎的话，其实是最好的这个佐餐佳品吧。 啊， 鲱鱼不是正餐，实际上就是街边小吃。 街边小吃， 嗯，走在街头巷尾的话，都能看到卖鲱鱼的， 嗯， 而且这个鲱鱼的话呢，都是从北海里打上来，非常新鲜的。 嗯， 这个在荷兰吃海鲜也是我的一大爱好之一，因为荷兰的海鲜太鲜，因为它挨着北海嘛，所以 海鲜也是错呀，感觉。 有的时候就诱惑太大了吧， 哦， 你不能够放弃任何一次机会。 是啊。 然后在荷兰还要吃，因为荷兰海虹，然后还有牡蛎，刚才你看那照片的， 这就是啊。这个， 还有那个龙虾， 啊， 这个照片里面有龙虾， 有龙虾怎么能没有呢？真是的，这儿来来来， 因为什么？因为这三样东西在荷兰是不同季节出产的， 嗯， 所以就是每次我去的时候都能够吃到不同的东西， 嗯， 而且都是特别新鲜的这种。然后他们那个刚才陈婷说那个小镇的话，就是小镇上人口不多，但是它有一条街，那条街整个全是各种餐厅， 嗯， 然后都是前店后厂的 美食一条街，啊， 美食一条街， 哦，前面卖后边加工， 前面卖后边加工， 那是精深似的， 对，然后再往后就是它那养殖的池子， 哦， 然后这样的话你就能看见它所有的新鲜的东西， 这个厉害，这个厉害。 那个小镇离高速公路开车也不到十分钟吧， 嗯， 就是一拐下来马上就能到，特别有意思。 太好。 然后另外一个美食的话，就是说在荷兰，你是吃大餐也好，吃这个快餐也好， 嗯， 就是风景游人啊，如果你的这个时间上也有要有充分安排的话，也是可有选择的， 嗯。 荷兰有一种特别好的体验，是我去那儿以后就是爱上了。但是荷兰人就是说，你怎么会喜欢这个东西？ 什么？ 然后特别有意思在哪儿？荷兰有一种吃法叫从墙里头拿食品， 那， 它的英文叫做 eating from the wall。 啊， 然后因为它有一个餐厅叫 Fable， 就 Feibo 的那个餐厅， 嗯， 它一面墙上没有门脸，只有一个特别小的柜台，然后边上一面墙上全是各种各样的小玻璃窗。 嗯， 每一个玻璃窗里放一个东西，然后边上有一个投币的，然后你只要一投币，然后那玻璃窗就能开开， 哦、 你就可以把里边那个吃的拿出来、哦。然后每一个玻璃窗里边的吃的都不一样。 我跟你讲， 然后 这个杨先生今天是让我们看他的童心了，真是、啊、 特别好玩那个， 特别像个小朋友的感觉， 对， 对 然后特有意思。然后你先看好了，然后里边有什么吃的，然后你投个钢镚，然后进去就能拿出来。 都有什么吃的？赶紧跟我们说说。 然后比如说有荷兰非常著名的这个炸肉球， 嗯， 然后。还有这个对对那可乐卷儿、 嗯、 然后还有一种叫做 Frikandel 的香肠、 嗯、 然后还有迷你汉堡，还有各种各样的这种海鲜的这个海那小海虾做的小汉堡和三明治， 嗯， 在那个里面拿出来吃， 哎，都是新鲜的吗？ 都是新鲜的，后边因为他那墙后面就是厨房啊， 哦， 他做完了以后从他那边放进去，你在这外面就拿出来， 哎，不会说这玩意儿放那很久了没人吃吧，这个 那就扔了， 就 扔了，那 就扔了、啊。 而且你说那种情况基本上不发生， 都被抢光是吗？等于是， 对对对对，因为它一般这种餐厅都设在人流聚集的地方，哦、像火车站呀、啊，然后汽车站呀、啊 嗯， 然后商业街呀、啊 嗯， 然后这样的地方，基本上就是说不耽误你时间啊。 嗯、 你要想吃美食也不耽误你时间、 嗯， 然后拿起来就走，一分钟搞定。 而且这个东西一目了然， 一目了然， 全摆好了， 没错。 你想挑哪个随便取。 对，就吃这个的时候特别好玩，好、 嗯、 小朋友就愿意玩这个。 嗯 嗯, 嗯。 然后搁进去以后，然后现在的话呢，用那种闪付的信用卡就可以付 哦，就是 B 就好了， 对对对对对、 哎、 然后边上的那个每一个小窗口边上有那么一个闪付信用卡那标记啊，你啪一闪然后直接就拿走了、哎、 未来赶紧微信支付宝接入啊，这个 啊，对 对 对, 对， 以后 要那个就更方便了， 跟他们谈谈， 而且现在微信支付宝在荷兰已经开始用了， 开始用了， 已经开始用了， 机场可以吗？ 可以 可以，太好了， 然后在一些个室内的商店也开始用了、 嗯、 虽然没有我们这边这么普及，现在也开始进入荷兰市场了， 一会儿咱们聊退费时候肯定会聊到支付宝，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吧，啊，对，还有一样我就在荷兰要吃东西一定要给大家介绍的啊、嗯、是什么呢，就是荷兰的海鲈鱼， 海鲈鱼， 对对对，鲈鱼， 有 叫做 是这个吗？ 对，就是这个， 哎，这看上去吃法我觉得比清蒸应该强， 哎，特别 健康，它的味道应该比较的丰富一些啊， 它这个味道特别纯，因为这海鲈鱼本身就是咸的、 嗯，哦，本身咸的， 对对，它海里的海产嘛、 嗯、 所以本身是咸的， 有味道， 而且吃的这个味道就是吃它的原汁原味儿， 嗯， 原汁原味儿，就是做的海鲈鱼配上荷兰特产的白芦笋， 嗯， 白芦笋， 对， 哦，那个是白芦笋、啊、 但芦笋它有一定的季节性， 嗯 嗯，就是在芦笋上市的那个段时间内，也它真的是非常好吃， 嗯， 尤其是在我说南部嘛，比较讲究吃的那个南方荷兰人那里，他们的西餐的这个里头都是有白芦笋，这很有名的一道菜， 没错， 海里面有海虹， 这 还配一点什么小酱汁儿啊、 嗯， 还有小虾面。 对，这无形当中又跟中医理论弄到一块儿了， 什么玩意儿？ 就是 中医理论， 跟中医理论就是你要吃东西要吃时令的 啊，对对对， 那个白芦笋就是特别时令化的、 嗯、 然后海鲈鱼也是时令化的、 嗯、 很多很少时候是冷冻的，虽然它厨房里是冷冻好了的 啊， 但它基本上都是你到什么季节吃什么东西、 哦、 像这个海虹啊，然后牡蛎啊，然后还龙虾啊，都是在这个生产的季节你才吃最好， 是的， 嗯，这太好了，它会就是 care 我们的一些想法，跟我们的一些个饮食习惯，跟当地人的一些饮食习惯。那比如咱中国人去那边以后，游客的时候会不会感觉到吃不太惯呢？有没有可能会有这样的情况呢？ 嗯，其实还好，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我在那里，因为也经常吃快餐啊，因为我们要赶时间。 嗯、 那个你，其实我挺喜欢吃荷兰那个大胖薯条的，那个我觉得我管叫大胖薯条，因为它真的挺新鲜，它土豆特别新鲜。 嗯。 但是很有意思，有一次我吃到一个当地年轻人特别喜欢的，因为我估计要去嘛，有很多不光带孩子，还有些年轻的父母啊， 嗯， 他们可能也应该会喜欢上，就是他们用土豆把那个土豆撇开切成一半，把里面的给挖了一个空心的，塞上金枪鱼， 嗯， 然后用它来做那个一个、 哎、 就是当那个分量特别的足， 嗯， 半个你都吃不完， 那么大呢， 够一家人吃的， 对， 哎、 一个很大土豆，但是我真的味道非常好，我也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的吃法， 啊、这个我觉得跟家里边可以尝试做一做试试看， 也可以塞上金枪鱼，对，它、 哦、 对 对 它土豆好是真的，嗯，非常新鲜，对，还特别大， 土豆那么老大个，就是那个。 我以为 条 啊，对啊， 就两个三个大三个手指这么长，就像手指粗那样的， 哇， 特别好吃， 这大快朵颐啊、嗯、这种吃法真的是让我看到了很多人在羡慕嫉妒。你看这个 这配什么吗？ 这个啊，配什么？ 这 肯定配酒吧？ 啤酒啊 啊，配啤酒肯定的嘛，对不对？啤酒那就不得不看这张图了。来来来，啥样都有， 嗯、 这白喜力我没见过啊。 还有一个 这是啤酒吗？ 啊、是啤酒。 白喜 体验里面有这个 一个对喜力体验，它的一个体验馆里面、 嗯、 嗯， 这个白啤酒是喜力啤酒每年都会出它自己的特酿 哦， 然后不仅是在包装上，而且在酒上，它酒曲啊各种方面它都会做一些文章的。 我刚刚觉得这个颜色特别像那个皇家戴尔夫特蓝 啊， 那个瓶儿， 你说的太对了， 是吧？ 它实际上就是在创造一些个链接 哦， 和它传统元素之间有一些个品牌互动， 人家那个文化自信是吧建立起来的？对。 顺便说一下，就是荷兰航空，它飞机上面啊发的那个礼品，但我说是商务舱的礼品啊，用的是那个戴尔夫特蓝瓷做的那个运河屋的造型，但是里面装的呢是荷兰最传统的琴酒，所以它把荷兰的几个典型的这种代表性的元素全融合在一起，就这样的蓝瓷屋我大概收藏了十几个。 说明没少坐商务舱， 没少坐商务舱，没错， 看来没少去荷兰啊。 对，是以前对经常过去的时候，我就很佩服这一点，就是他们在这种设计力的他这种想象力方面啊，非常荷兰人非常擅长， 而且以自己的文化传统为自豪。 对， 哎，对，他能够把他们自己特有的一些个文化能够结合起来， 对， 还能够生产出一些更具特色的一些个小玩意儿来， 没错， 能够让当代人们更多认可，而不会说这东西啊这是老古董，没有这样的一种感觉。 陈婷，你就是收藏了十几个，你这一辈子都收藏不完的，无论你做多品牌，因为它每年出一个新的。 好，那就算了，那我就不抱着希望了。 它这个编号是根据那个航空公司的生日， 哦， 那个生日它出一个新的，就是它这个编号最大到多少， 哎， 就是这个荷兰皇家航空公司多少年历史了。 有意思，有意思， 嗯， 处处有这个藏的小信息， 对， 啊，对吧？来继续看我们这个美食啊，刚刚我们看到了这个生蚝啊、龙虾呀，啊、海鲈鱼啊，还有这个海虹啊，海虹叫青口是吧？ 青口也行， 哎，对，青口 又叫青口， 还有这个是啥呀？这是那个那炸肉丸子，这是吗？ 就是对克罗应该叫克罗卷吧？他们 这个叫 像是 比特巴伦 啊，比特巴伦， 嗯，哦。这里边是什么口味呢？蘸的是 什么 酱？ 什么口味有？蘸的芥末酱。 哦，芥末酱， 嗯， 真好玩。 他们是也相当于一种小吃一样，就是荷兰人的算是一种传统小吃吧。 嗯，这是油条吗？这是特别像油条，但 是 白芦笋啊，白芦笋，你看这太白了，这图片真是，嗯， 它这个芦笋就是那么白， 真是。 然后 上面那个酒配的是香槟， 白葡萄酒， 白葡萄酒，嗯，再看这个啊。这个厉害， 奶酪， 这个奶酪， 啊， 哎呀， 嗯， 这个也值得一说。 这 个 这是荷兰人身高雄傲世界的秘密。 这是在，哎，应该像是阿克玛的奶酪市场，嗯。他们这个一个是荷兰的代表性的美食嘛，奶酪，另外也是它的一种传统文化了。 嗯，传统文化 奶酪的话，现在还在奶酪市场能看到它保持着传统方式交易。 哦，就是拎着那个大木头跟船似的玩意儿， 对 对 对 对， 啊，对 对 对， 然后抬到那块儿去，然后 跟个大大的那个担子似的，特别像，哎，抬过去， 前面一个人，后边一个人， 哎， 中间是奶酪，因为奶酪特别沉，一个大奶酪那个圆的， 搬不动， 十公斤的， 对对， 然后非常重，然后去过磅。然后有的一个质量检验员，然后检验， 嗯， 然后每次看这个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是提前去占位置， 嗯， 因为你要是去晚了的话，你看不见前面， 哦， 然后也会耽误你到最后享受，享受什么呢？因为到最后的时候，他就不抬奶酪了， 嗯， 他要抬一位美女， 哦， 就是从观众当中有一位美女要自告奋勇的话， 哎， 就把他抬过去，然后绕场一圈，也特别好玩。 这是一个节日的感觉， 这一个节日的感觉， 特别好。 对， 现在也会有那种像是一个秀那样的玩意儿吧，应该也会有这种游客性质的东西存在， 有，基本上是 那个就是应该是游客表演的为主，嗯，让你们了解一下它的传统奶酪交易。 我今天找着一图片，刚刚陈婷说的那个华夫饼是不是这个呀？ 哎，对， 是 这个吗？ 是的，嗯， 来看看这个华夫饼，现做的，这个圆圆的， 对，它其实它有两种，这个有点像是成品了，有点像是卖的，就是包装的，还有一种是它现做的， 嗯， 反正 这 有现做的是吧，哦，我觉得都挺好吃的， 那个特别抛， 嗯， 这个是这个， 对， 那是发面的，这是死面的， 对， 哦，这呛面的哈， 这呛面的就非常的特色， 哎，也是够了，真是哈。有人在问说这个奶酪那个那叫什么，那叫饼啊还是什么玩意儿啊， 那个大的奶酪， 那个， 一块一块的， 那个啊， 那 个东西有没有汽车轮胎那么大？ 有 真有， 有， 还真是问对， 不是那种大的大汽车啊，小轿车轮胎那么大是有了， 真有了， 嗯 嗯，齁沉。 对， 那到底还有什么样一些精彩的内容，我们觉得呀咱还得再看一个小视频，让我们能够骑行荷兰酷起来，来看一段小视频。 What do you know about Holland? Flowers, windmills, picturesque canals, cheese, wooden shoes, master paintings from the golden age. Yes, yes, we have it all. But let me show you what's really cool about Holland. 要能够找到荷兰真正更加酷的地方到底是什么样呢？不只有艺术有气息，还有这些个更多值得体验的内容，包括有餐厅。 You call it beauty, independence, alternative. 有各种的独立艺术，还有各种的小礼品店。 You call it exercise. We call it a way of life. 设计元素特别的多。 那个顺子有一张专辑。 停在荷兰那本书是不是？对。 We all do. Hi. 还有啤酒。 Hi. Hello. Welcome to Amsterdam. Ik niet. 感觉荷兰语好难说呀，好难学 啊！荷兰语里有几个比较难的发音。 Van Gogh. Did someone say Van Gogh? You call it art. Van Gogh. 是梵高。 发音特别准确。 Van Gogh.哎呀，好难！ 那个就好多人以前说荷兰人不都姓范吗？ 哦， 就大家都有姓里都有一个 VAN 范。 对对对，各种各样的那种现代历史音乐，整个城市阿姆斯特丹啊，史基普机场，儿童乐园，艺术中心等等等等。 Holland.The original cool. Visit us at the original cool. 我非常喜欢这个后面的一句话，就是它原声就是那么的酷酷的感觉。 对 啊， 对， 这就是荷兰能够让我们看到的一点。 没错。 那其实这么小的一个城市，能够有这么综合的一种体验，我觉得就像我们的网友啊，这个 Carol 也说的，这个叫做国家虽小，大有看头。 没错。哎呦，这总结的真好。 真好、啊、是吧，回去给他鼓励鼓励哈。来，那再继续我们今天的节目，还有最后的几分钟的时间哈，还有三分钟时间了，赶紧。咱说说看这个去往荷兰的一些个交通情况吧，包括像是航班啊、酒店的一些选择呀、啊、好不好、 哦、那这我太知道了。 给我们来做一些简单的这个算是什么小 tips， 小 tips， 从阿姆斯特丹史基夫机场跟中国像北京、上海、杭州、成都、厦门、广州、香港、台北都有直航航 线，这么多， 而且最少都是每天一班，像北京是每天两班，上海是每天有的时候每天三班， 嚯， 然后是成都是每周四班，杭州是每周四班，厦门是每周四班，然后广州是每天一班，香港是每天两班，然后台北是每天一班，然后这么多的全都是直飞啊，直飞的时候、包括荷兰皇家航空公司、中国南方航空公司，然后中国东方航空公司，然后厦门航空公司，一系列中国的航空公司，还有荷兰航空公司都在飞，而且 还有代码共享。 他们有代码共享的， 对， 他们都是天合联盟的成员。 对， 阿姆斯特丹史基夫机场也是天合联盟的总部和基地所在地。 所以的话，如果你是天合联盟成员的会员的话，我觉得你可以给自己多积一点里程啊。如果 坐商 务舱的话， 都可以积 啊，都要互换的嘛，对吧？ 没错， 太好了。 而且签证非常容易。 对， 签证现在是48小时，基本上是95%的 guarantee 的。 哎呦， 就是剩下5%，为什么没 guarantee 呢？是因为那确实有问题。就是你的资料啊，各方面确实有问题的。 就是资料真实啊，问题这个旅行目的明确。就基本上没什么问题、 没错没错，基本上没问题、而且现在基本上都是发的是多次往返， 多次往返， 对对对， 几年 最短的我知道的最短的是3个月多次往返、然后2年的、3年的、5年的，根据你的旅行情况都会发签证、而且荷兰签证需要采集指纹，指纹可以有5年有效，所以去一次然后管5年的时间， 也是申根嘛， 也是申根， 对， 也可以去其他的国家，但是首先第一次你使用签证的时候必须要去荷兰， 对对对， 荷兰作为主要目的国， 没错。 这个是一个，然后另外一个的话呢，就是签证中心其实遍布全国，就是摁指纹的话呢，可以在全国有14家签证中心吧， 哇， 都可以去摁指纹，可以就近选一家， 太好了， 非常方便。另外一个呢，就是荷兰在旅行的过程当中，还在申请签证的时候，也可以说是，比如说，要的这些个资料呢，就是带娃出行首选荷兰嘛，就小孩要有一定的。 额外的资料，就跟成年人比起来、 哦、好的，我们做好一些准备就行了。所以说我觉得想问问陈婷，准备下一次什么时候重返荷兰啊？ 我马上三月份就要去阿姆斯特丹、 哎、 很快，对，因为机票都定了。我也是很想念荷兰，我觉得荷兰真的是一个值得你一去再去的国度， 嗯， 绝对不会让你失望的。 太棒了、嗯、那今天呢我们节目当中就是用这样的一段内容作为结尾了。非常感谢我们的各位网友们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啊，关爱青年计划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这里是我们的潮流梦工厂之左右巡航，我们的旅行单元。那当然我们今天可以看到两位嘉宾面前这话筒罩哈，这就是荷兰皇家航空蓝，对吧？ 对 啊。好了，感谢朋友们热情收看，也希望您继续关注稍后的精彩节目内容，活力 Music。 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再见。 坚持一种梦，你手中的温暖，我好想触摸。茫茫人海中，我与谁相逢？你眼中的温柔，是否一切都？ 胡歌读美文朗诵会，以朗诵致真心，让我们跟随声音，听见经典，听见美，听见美。